小心，忍受着周遭一切，时刻保持警惕。这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时刻提醒自己。但各种暴泄的枪口随时对着你。够了，难道你真的觉得够了？给你多双眼睛，恐怕也不能看得透彻。只要你自信，无知的世界也会斗恶。天使幻想浪漫世界，哥们儿你够了。 战斗，被谁一战到最后，站起来战斗。You fighting for yourself。